笑盈盈，何谓完美和无缺，相伴万里途不露怨声。爱必有苦恼，间中与行似无情，无论谁会时常做错，都是为了情，此情誓永。对他早心倾，佢闪烁不定，也许需要求证。无论是与否，你一本至诚，但求为佢心领。爱出于真意，绝不寄望有同情，原是无意才做错，虽是没理由，你必然愿听。早心倾，佢闪烁不定，也许需要求证。无论是与否，你一本至诚，但求为佢心领。爱出于真意，绝不寄望有同情，原是无意才做错，虽是没理由，你必然愿听。